欢迎收听欸丽丝今天要冲啥，我是丽丝。这几天我参加了两场课程，一个是占星学的基础班，然后另外一个是生命蓝图数字学。对，后面这个数字学这个部分我以前比较没有接触过，但是占星的部分是我以前就比较有兴趣，然后也多多少少有看过一点。大家知道就是国师唐老师他也有 podcast 嘛，那我就是那种每一集上线的时候都会听的忠实听众，然后有时候还会在 IG 上面跟那个小编互动这样子就是蛮喜欢就是了解这种占星啊星座啊神秘学相关的议题。总之我某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了广告，就是我那天去上的占星学课程的广告，那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公益讲座，类似这样子的模式。那你只要点进去他们的页面，然后选择场次时间，那你就报名成功了。那天我去上课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早到的，我大概提前了20分钟左右到现场吧。然后在现场等待的时候，就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发现怎么都没有人来有点害怕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课程，就有多少有点紧张嘛。上课前5分钟左右，老师出现了，老师跟助教出现了，然后他们先进教室。那过了一下子，助教来叫我说，诶，同学，你是来上占星课的吗？我说对。他就说那可以进教室了。 OK， 那我就进教室里面坐着。那一直到后来就是正式开始上课，然后签到的时候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那天那个课程等于是我一个人包场其实还蛮赚的哦，就是等于是一对一的个人家教的概念。那在上课的过程中，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老师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推销我后面的课程。那老师叫什么名字我就不说了啦，但是我可以大概透露一下，他的进阶课程两天的进阶课程，他的价格是2后面4个0，差不多这个价格两天但是他有说他的优势是他可以终身回复，就是他们有一个群组，你加进去之后，然后如果你有报名进阶的课程，不管你在里面问什么问题，老师都会回复你，然后老师也会在群组里面就是派一些功课，比如说他会贴一些名人的星座星盘，然后请大家做解读。那像最近的话，他有举例，最近的话不是王心凌突然火起来了吗？那他就有把王心凌的星盘贴到群组里面，然后让里面的学生就是试着解读看看为什么王心凌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会红起来。那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有一点社交障碍的人，就是我遇到第一次见面的人，如果当下的空间是我必须要跟他有所交流，就是我不能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很尴尬很紧张。那天我真的超尴尬的我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就开始赖我的好朋友七七，跟他说天哪，我好尴尬，救命，我尴尬癌发作了整间教室里面只有我跟老师还有助教，我不知道跟老师聊什么，老师一直在跟我尬聊，救命那其实后来开始上课之后就没有那么尴尬了，因为我是不太喜欢主动跟别人交谈。那老师在讲课的好处就是他可以讲他的，然后我就负责点头哦，附和我最会了。那大概说一下课程内容好了，其实课程内容很简单，因为是初阶的占星课嘛，它的目的就是要拉学生，所以它大概只有提到了12星座的顺序，每一个星座的特质，这些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啦，不外乎就是牡羊座比较冲动啊，然后金牛座比较重视金钱啊，处女座比较细心啊，双子座比较爱讲话啊，就类似这样的。当然它有给一些关键字就是帮助我们记忆。那我学到了几个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点是，十二星座的顺序跟塔罗牌一样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诶，就是他说牡羊座就是刚出生的小孩，所以他是无所畏惧的，不怕困难。那金牛座就像是你小孩出生之后你要先满足你的物欲，所以他会比较在意金钱。那再来双子座，就是你满足物欲了吃饱了之后，你就开始学讲话，开始学交流，要开始向外交流嘛， 所以双子座就是主管交流。那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的笔记。下一个是巨蟹座，就是当你开始跟你的父母聊天，然后你开始想要从他们的身上就是寻求一些安全感，所以巨蟹是非常的需要家庭的温暖跟爱的。那再来狮子座，当你出生之后所需要的爱与归属感，然后金钱物质什么都满足了之后，你开始发现自己，你开始想要把自己展现出来，所以狮子座是非常的爱作秀，然后很夸张的一个展现。那他说前面四个星座，牡羊、金牛、双子、巨蟹，都是主要在个人，就是我。那从狮子座开始，狮子、处女、天平、天蝎都是比较向外发展，开始有了我们的这个概念。再来处女座，处女座大家知道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制度，然后比较严以律己的人。比如说我们出社会就要工作嘛，当然我们进入一个充满制度的环境，我们就要遵守制度，这是处女座。下一个是天秤座，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的管控越来越好，那我们就会开始需要跟别人合作，所以天秤座主管是合作，就是跟别人的交流。那这个交流跟双子座又不太一样，双子座的交流主要是传递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嘛，但是天秤座的交流是把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结合起来，所以天秤座的交流是比较注重双向的，就是我好你也好，那最好你比我好这样，所以天秤座会比较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前面。下一个是天蝎座，天蝎座大家都知道，就是天蝎座是他是比较喜欢权力的，就是我们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找到了合作的对象，然后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求的就是什么，就是赚钱爬到高位，所以天蝎座就是一个他想要爬到上位的星座，他想要拥有权力。所以狮子、处女、天平、天蝎这四个星座是指我们进入社会之后跟人的交流产生的一些联系，所以这四个星座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概念。再下一个射手、摩羯、水瓶、双鱼，这四个星座就更上一层了，他们境界更高了，他们想要的是我与群众。那怎么说呢，像射手座他其实是有一个远大目标的哦。接下来讲的四个星座他们都有远大的目标，只是他们目标的方向不太一样。像射手座他的远大目标就是他要把真理带给世人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所以你身边就是你认识的射手座啊，他们通常不太会被那种假新闻蒙蔽，因为他们很擅长寻找真理，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资讯。那再来摩羯座，其实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摩羯座跟天蝎座差在哪里耶，因为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很闷骚的星座，然后都是比较他们都是比较想要有权力的。但摩羯座更特别哦，摩羯座是我们说从牡羊座就是刚出生的小孩嘛，历经了家庭关系，然后进入职场，然后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到了摩羯座就是我们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点，他是君王，他是定定制度的人。所以摩羯座是很有野心的，他想要成为大家的王，他想要大家都遵守他的想法，遵循他走过的路，然后遵守他的制度，跟着他走。下一个水瓶座，水瓶座大家都知道他的关键字，应该说水瓶座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是外星人，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从星座顺序上面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因为他是排在摩羯座后面嘛，那摩羯座已经爬到了最高，他是君王，他是制度的建立者，这样这么高的一个角色，那水瓶座在要干嘛，当皇太后吗？不是，他要推翻制度水瓶座想要推翻制度，所以他通常都会站在权威的对立面，他的人生志业就是他想要打破所有的不平等，他想要让就是世界大同，所以他要推翻那个独裁者，就是所有他不认同的一切。所以水瓶座通常都会变成一个群体里面的领导者，跟狮子座很像哦，水瓶座跟狮子座是对宫嘛，他们两个都是领导者，但是两个人的目的不太一样，狮子座是想要称王，但水瓶座不想要称王，还蛮特别的吼，水瓶座 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他们在想什么，就是就算经过了老师的讲解之后，我还是不太懂水瓶座的想法。那最后一个双鱼座，双鱼座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慈悲的星座，他们就是活菩萨。但是双鱼座很两极哦，我昨天在听七七，就是我朋友的 podcast 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在节目里面谈了国外有统计杀人犯最多的星座是什么，那第一名就是双鱼座，他们听了都觉得很惊讶。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经过前几天的那个课程之后，我突然可以明白为什么第一名会是双鱼座。双鱼座还蛮极端的，双鱼座是两条鱼嘛，一条鱼成魔，一条鱼成神，这是老师说的啦，听起来像什么邪教之类的。所以好的双鱼座他就像菩萨一样，他救苦救悲，他要度化，他来这个星球，来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带领人们就是走上心灵的更高境界。但是如果你成魔了，如果双鱼座变坏了，学坏了，或者是他对这个世界觉得失望觉得遗憾了，他就会成魔，那他就很容易跟毒品沾上边，因为他想要带领大家往另外一个更愉快的地方去。所以两种双鱼座，他同样是度化人，但是一种双鱼座是把人送上天堂，另外一个双鱼座是把人送下地狱。那结合刚刚说的，就是杀人犯最多的是双鱼座，那大家应该就可以略知端倪，因为杀人也是在救人嘛。如果按照双鱼座的想法的话，那除了星座之外，其实还稍微讲了一些跟星体，就是十大行星有关的，但因为是初阶课的关系，没有讲很多，我觉得有点可惜啦。毕竟他这堂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推销他的进阶课嘛，就是20000多块的那个进阶课。那关于我前几天上的占星课，我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要把我的每一集控制在15分钟以内，尽量啦，就是不要让篇幅变得太长，因为有的时候我不一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然后也是稍微让我的集数可以偷偷灌水一下。同一个东西可以讲三集。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预告一下，下一次节目的主题是12星座的7月运势。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